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便秘哈。看来现在有便秘困扰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的电话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哈。很多朋友呢都想去体验一下，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能够改变便秘的情况，因为便秘真的是太痛苦了。 对，而且我们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说，我要解决便秘的问题，我就是要清肠，知道吧？因为便秘嘛，肯定是这个粪便聚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了。那么我只要是把肠道里面的，无论是粪便呀，无论是细菌啊，我们全部把它清理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肠道就健康了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啊？我们肠道里面呢是有很多微生物的啊，我们医学上呢也叫做细菌哈。但是这个细菌呢，它是有好坏之分的。细菌呢有致病菌，有中性菌，还有很大一部分它叫益生菌。益生菌就是好的细菌。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清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是无论是好的、中性的还是坏的，肯定通通被清出来了。那么清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就会形成菌群失调。那么菌群失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呢有一个孩子，这个小孩呢他是5岁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是以这个高热，就是高热不退，就住到了这个中日友好医院里面。进去以后呢，住进去以后呢，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专家啊都非常重视他。为什么重视他呢？因为他爷爷啊当时是我们部里面的领导。那么就是我们卫生部的这个部领导的孙子住院了，肯定医院的人很重视嘛，就认为我赶快把孩子的这个烧退了，病治好了，就认为这就是很合适嘛，对吧？所以就给他用这个最好的抗生素。但是连续5天孩子一直高热不退，但很奇怪的是这个孩子查不出来任何症状，所有症状都查不出来，没有体征。那么只有发热的症状没有体征，医生就当时非常无奈啊。后来就请来了病理科的主任，然后病理科的主任看了一下以后，病理科的主任说很有可能是菌群失调，说用了这个孩子是用这个抗生素，尤其是用了好的抗生素太多了，然后把这个细菌给他杀灭了以后，就有一种叫霉菌，它生长出来了，由于霉菌感染造成的孩子的发热，高热不退，然后就用这个抗霉菌的药物，结果1天孩子就烧退了。 那就是说他大量用这个好的抗生素以后，把坏的好的细菌全杀灭了。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了一个坏的细菌以后，没有好的细菌来抑制它、打击它，所以就没办法。 对，它是这样的。其实，赵老师就是这个 霉菌啊，它也是坏，它也是坏的细菌。 对， 您比如说像其他的菌，比如说葡萄球菌呀，造成我们化脓的等等这些细菌啊，它也是坏的细菌。它坏的细菌跟坏的细菌之间，它也是相互抑制的。 嗯， 就说比如说金葡菌等等的这些坏的细菌，您不能把它完全杀干净了，把它完全杀干净了，那么这个时候霉菌啊，它就会。那个什么，它就会长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霉菌感染造成的这种感染还不太好治。 嗯， 所以这个细菌之间、菌群之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 您看我们人类哈，它是这样的。您看我们说人，我们是很强的一个动物吧？那比如说自然界，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是不是我们人都不怕它？ 嗯， 对不对？我们无论是老虎、狮子，我们都可以消灭它，我们用枪甚至用一个棒子，武松打虎，对吧？棒子就可以打老虎，那么老虎可以吃鸡，对不对？鸡吃虫子，是吧？这是一个循环。那么虫子吃什么？其实我们人啊，赵老师您想一想，人最后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被化了，火化了，然后埋到地里面，最后被谁吃了？是被虫子吃了。 嗯， 所以它这个生物链呢，它是一个转圈的，是相互抑制的， 对，互相依存的， 哎，互相依存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清肠的这种办法把所有的细菌全部给它清理出去。 嗯， 我们怎么办呢？啊，就是对于便秘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要扶持好的细菌在我们肠道里面生长出来，就是要让益生菌生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坏的细菌给它抑制住，这个时候才不能得肠炎，不发生腹泻。哎，这个时候肠道的菌群正常了，我们才能不发生便秘。 实际上就是用自身的能力哈，来使自己更加的健康。 哎，就是让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菌群正常的情况下，这是解决中老年朋友便秘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首先一点就是要补充益生菌，补充益生菌的同时还要补充益生元。益生元是什么？益生元就是益生菌吃的食物。 嗯， 只有 滋养这个益生菌的。 哎，对，赵老师您用的滋养这两个字啊，我觉得非常好。没有这个益生元的滋养，那么益生菌没有办法在我们肠道里面繁殖啊，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必须益生菌、益生元同时补充进来以后，这个时候肠道菌群才能正常。肠道菌群正常了以后，大便的性状才能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不发生便秘这种情况。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益生菌也好啊，滋养这个益生菌的益生元也好，那我们人体内自然会有吗？天生会有这个东西吗？ 天生应该是会有。您看，我们就是新生儿，他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啊就非常正常。哎，但是随着我们人后天的食物的性状的这个改变，加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的增大，对吧，等等一些问题，尤其是老年人啊，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他是有很多慢性病的。哎，他们这些慢性病的作用下，他的肠道的菌群就不正常了， 就失调了。 哎，就失调了。而且益生元呢也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便秘的问题，我们就要人为的去进行一个补充了。必须人为的补充。人为补充的越合适，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菌群肠道内的生物群体才能更加的正常。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您的这个大便才能更加的正常。 对，其实说到人为的哈，要使这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更加的丰富，比如说我们拿食物来讲，咱们民间有这样的小偏方哈，说啊，多吃点什么香蕉啊多喝点水呀、多吃点蔬菜啊等等的，哎，对于这个便秘有缓解。那这个有道理吗？ 这个是有道理的。哎，比如说我们吃高纤维的食物啊，哎，这个呢促进肠蠕动，抑制这个脂啊糖啊在肠道内的吸收，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呢它没有办法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肠道内的菌群的均衡。哎，所以这个菌群要让它均衡呢，要补充呢，就是一个是要补充活的， 益生菌，哎，一定是活的补充进去，它才能正常的生长。那么这种活的这种菌群啊，它一般是要在这个冻干的情况下啊，哎，它们然后它才能保存。那么它在冻干粉里面保存好了以后，它被我们人食用到我们体内啊，而且食用的时候呢，要用温水来进行冲服啊，不能用很烫的水，很烫的水呢，就把这个这种正常的微生物呢，把它烫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即便是食用进去呢，它也就没有用了啊。就是一定要用温的这个水啊，把它化了以后，我们食用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哎，这个益生菌就进去了。益生菌进去以后，同时您还要把这个益生元，就是滋养这个益生菌的这些食物，把它补充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益生菌就会在我们肠道里面慢慢的繁殖起来了。哎，这个时候菌群正常了以后呢，哎，我们不仅仅是大便的性状改变了，同时呢，哎，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您的这些肠道疾病就不容易得了。哎，首先便秘呢，我们会得肠道疾病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他抵抗力会下降嘛，中老年朋友慢性病高发，他抵抗力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更容易发生这个直肠的一些恶性病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的菌群正常了，不仅仅是一些炎症被遏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些恶性病变它也会被遏制了。 所以说肠道内的菌群要平衡， 哎，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那您比如说像这个嗜酸的乳杆菌啊，还有植物乳杆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叫鼠李糖乳杆菌，这些呢都是我们肠道内的人体内的益生菌，也就是说好的细菌啊。还有像这个干酪乳杆菌啊，还有副干酪乳杆菌呀，还有动物的双歧杆菌呀，两歧双歧杆菌呀等等啊，这些双歧杆菌它都是非常好的肠道内的这个益生菌。所以呢，这些益生菌呢要足量的补充到我们人的肠道内，一个呢是数量要足，同时呢还要种类要足，对，这样的话补充到我们人体内呢，这个时候啊，好的这个菌群呢，哎，才能被补充的足够。那么这些好的这些菌群，好的这个细菌微生物被补充进去了以后，同时呢还要补充益生元，益生元就知道是您用了滋养两个字哈，就是滋养这些好的益生菌生长的这些食物营养物。哎，您像这个低聚果糖啊，低聚益麦芽糖啊，低聚半乳糖啊，低聚木糖啊等等的，这个都是滋养益生菌的营养品。哎，我们要把益生菌和益生元同时补充进去以后，这个时候我们肠道的菌群才能正常，菌群正常以后，我们中老年朋友才能让我们的慢性病康复起来快一些，对吧，才能让我们肠道不发生炎症，不发生恶性病变。 其实刚才您说啊，这个人体的肠道需要的这个益生菌啊，这是一个众多益生菌群体的一个通名，叫益生菌。实际上刚才您提到了人体内有九大益生菌， 对 啊，什么嗜酸乳杆菌啊，植物乳杆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等等等等吧，有这么九大。另外呢，你也提到，就是说滋养这些益生菌的，还有呢，像有一些这个低聚糖类的，也有这么四五种，是吧？ 对，这个叫益生元。 益生元， 哎，益生元就是滋养益生菌的营养品。 营养品啊。那么像这些东西呢，确实随着人体哈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身体各个器官的退化啊，甚至由于我们生活习惯哈，这个生活压力等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肠道内的一些有益的益生菌呢会减少， 对， 甚至呢由于它的这个减少会造成很多疾病产生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叫人为要给它添加一些这些有益的益生菌和益生元， 对。我们呢，

其实说到便秘啊，你说它有多严重，能到致命的程度呢？好像还不到哈。但是呢，它对人的这个生活的影响特别的大，非常痛苦哈。所以有些人呢就不管它啊，就说算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其实这种做法呢，也真的是不可取。 其实非常不可取。赵老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是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吧啊，高血压这种病其实在老年朋友里面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到了中老年呢，他这个血压啊自然就升高。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理解生活压力呀，食物的这个食盐的量过多呀，或者是等等吧啊，其他的因素啊，这个时候呢就血压高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动脉硬化，对吧？看起来这个高血压跟便秘之间没有关系，其实高血压跟便秘之间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便秘的情况下是不是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呀？那么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就会蓄积大量的氨毒。那么这个氨毒会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氨毒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内膜，伤害血管内膜以后就会加剧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加剧了以后，这个时候血压呢就不容易降为正常值，而且呢血管还容易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啊，赵老师，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他在这个用力排便的时候负压会增加，本来血压就高，那么如果年龄大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在冬季啊，冬季气温每下降一度，高压会升高 1.4 毫米汞柱，低压会升高 0.7 毫米汞柱。那么如果我们冬天的时候气温下降了10度，好，中老年朋友的高压上升了14毫米汞柱，低压上升了7毫米汞柱，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呢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那么您又是便秘，您很用力的加大负压去解这个大便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脑血管破裂，容易发生脑梗。就是这一个解大便的时候，可能本来我这个老年朋友我多活个3年5年10年可能没问题，那么就是这一个便秘就造成了我们生命的威胁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便秘是一个小问题，其实便秘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啊，对毒素的这个是特别敏感的，对毒素危害是特别敏感的。比如说有一些肝病的人、肺病的人，他到最后呢，他都会有这个毒性的脑病，肺性毒性的脑病，肝毒性的脑病，这个时候人就会轻的情况下就是失眠，对吧？晚上休息不好，头晕头疼这种情况。那么重的情况下呢，就是人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啊，就是谵妄，对吧？到最后发展到就是晚上他就完全睡不着觉了，然后白天的时候呢他又是昏昏欲睡，这个都是毒性脑病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长期的这种便秘，长期的氨毒对脑神经的这种负性的刺激，对老年人的危害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不能够只是看到表面，说我只是有点便秘哈，它那里边呢，对于你身体各个器官的这种损害和影响还是蛮大的， 非常非常大。尤其是这个便秘的这个氨毒是可以促进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知道啊，动脉硬化是可以带来很多生命的危险的，比如说一个脑梗吧，对吧？一个脑出血吧，这是影响我们老年人生命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外事件。所以这些老年朋友一定要很好的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情况，要呢让我们菌群正常，让我们便秘的问题解决，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保证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不发生这个脑血管的意外。那么我们有高血压同时又合并便秘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呢可以润肠通便，同时呢我们利水消肿降压。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疗方啊，这个呢叫玉里仁粥。我们呢是用这个玉里仁呢是30克，粳米100克，用它们来熬粥啊。怎么来熬呢？是我们先要把这个玉里仁呢把它洗净了以后呢要把它泡了。 泡完了以后呢，要把皮去掉，皮去掉以后呢，再把它研成沫，研成沫以后再泡，泡完了以后呢，我们要用上面的这个泡出来的这个汁儿来用。那个玉里仁的那个渣呢，我们是不用的。 就是上面泡出这个水来。 泡出这个水，用这个水放上精米呢来熬粥。这款粥呢，它可以润肠通便，可以利水消肿，它是用于肠燥水停症的。您看高血压的病人啊，是体内血管里面聚集的水分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血压就不容易降下来，同时呢又大便干又便秘，所以有这种高血压合并这个便秘的这种听众朋友，用这款玉里仁粥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玉里仁在药店都可以买到吗？ 可以买到，我们要用这个玉里仁磨成的渣泡出的水来熬粥，那个渣是不要的。 是的。 那么同时呢，用这款玉里仁粥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的情况，注意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让我们的大便性状变得正常，这个时候便秘就容易改善了。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九种益生菌加四种益生元合计的体验活动，早晨八点半之后，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机会哈。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跟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 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会说你要弟弟，我就快要发扬巅峰。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 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 我不满的地方。 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弟弟，我就快要发扬。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曲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